见证一道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我听爷爷讲了一个故事，故事里的事是那昨天的事，故事里有好人也有坏人，故事里有好事也有坏事。